口罩，强调业界为重开做了很多防疫措施。出席同一节目的香港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林瑞华认为，当局要求食肆设执台专员，增加店内换气安排等，但没有提供诱因，形容是要食肆承担当局防疫不力的责任，每次有疫情都向饮食业开刀。优质旅游服务协会主席黄杰龙就说，理解小店难设执台专员，相关建议是希望提高经营者卫生意识，不希望当局立法硬性规管食肆等必须遵守防疫措施。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到60%左右。正午12点，超强台风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耳铃首先同你讲中坏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警署的慢线又坏车阻路，一带车多，车龙排到翠屏南村。就是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警署的慢线是有坏车，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另外在封路方面，呈祥道有道路工程，去观塘方向介乎农场工业中心至到荔枝角公园之间的慢线是需要暂时封闭。东区走廊亦都有道路工程，去柴湾方向介乎泰安楼至到鲗鱼涌公园之间的快线都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去太古城。另外是重阳节的封路，在和合石直至到下午5点，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和和合石坟场内的所有通道都是会暂时封闭。另外和合石一带都会有不少的改道措施，五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博士富街，建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就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要打方向指示灯，不要胡乱出线。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当我哋15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15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关于失恋的问题，请不用提。是谁恨食心的设计，装饰我这身体？身边最小问题，我不要再难承受与怪。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蕾蕾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蕾蕾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蕾蕾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搵啲自己中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兄大有彭靖， 彭靖， 彭靖，彭靖， 喂，我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靖、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哇！又一个星期日啦，曾志豪啊， 冇错冇错，又见面啦，中女宅男彭靖吓， 系各位听众好啊吓，咁啊哇，十一月一号嘅呢个星期日啦，天气都凉咗好多啊，其实都 系啊，眨望十一月咧，对我嚟讲咧，知唔知一个好大嘅变化？ 系咩变化？ 我屋企两个细路咧，同一时间终于可以翻学啦，系一齐啊， 一齐翻学， 系啊，两兄弟， 最细 个 都翻， 最细个都翻学啊， 唉，松口气啊， 同埋大嗰个咧，因为之前佢翻学咧系一三五七九咁样翻咧，即系隔一日噶，而家终于都恢复翻原。 唉，我哋好好珍惜呢一段时间，因为系好担心咧，因为嚟紧又话第四波啊，啲天气啱啱冻咗嘅时候咧，又惊会再严重翻啲疫症。但系其实咧，真系好老实，香港即系暂时控制得好好啊。 系啊， 全球嘅疫症咧 系失控， 系失控噶。 系，我真系想话俾你听， 系急速上升。 我作为球迷啊，我上个礼拜咧，我未 book 先知啊，唔止两个礼拜啊，上两个礼拜我已经未 book 先知。 点样啊？ 当呢一个 NBA 咧，洛杉矶湖人攞到冠军嘅时候咧。我已经预我话大件事，美国疫情起码爆多几百宗出嚟。 啱啊！ 真系，佢哋而家自己都承认咗，因为点解咧？喺洛杉矶 LA 嗰度咧，佢攞咗冠军之后咧，成班人癫咗咁样上街咧。佢哋有啲有戴口罩，但系有啲冇戴口罩，同埋佢哋好近噶，真系成揽头揽颈咧。佢哋而家咧话，湖人队官方都出嚟承认咧，就话我哋需要为洛杉矶近日咧每日新增嘅几百宗疫情咧而负一定嘅责任。 系啊， 你话系咪好大件事咧？但我哋，你有冇发觉我哋香港人好乖嘅，真系。 啱啊！ 我哋 好听话，戴口罩，维持社交。 戴口罩，人又唔多，同埋我哋一多人咧，我哋会互相闹噶嘛。 系。 譬如早排啲人话行山多咧，啲人就会闹，我搞错啊，逼爆晒啲人咁样。但系外国咧，哦，真系可能好 free 嘅。你几时有见过啲人闹咧？就话你哋做咩要上街庆祝噶？咁样冇呢回事。 冇啊！佢哋仲饿咗好耐添。 系啊，即系嗰啲，我谂系咪即系开心？ 文化差异啦， 开心至上啊！唉，话知你死啊！ 即系你谂下，法国日日都有成几三万几宗，我唔记得咗，系一日都有成三万几宗。咁啊，美国啊， 真系真系。 巴西啊，嗰啲嗱，佢哋天气已经开始冻啊，所以你可以预示得到，其实即系如果呢一波杀到嚟嘅话咧，亦都唔少嘢。所以咧。可以咁樣一齊翻學咧，咁啊而家嗰啲社交距離，即係我哋去食飯啲措施又慢慢放寬翻少少咧，真係要好好珍惜呢段時間， 冇錯冇錯， 同埋唔可以繼續鬆懈啊！ 係啊，咪同埋我哋可以一齊開麥都好難得噶， 一 間佢又變翻嗰啲哇疫症之前大家利是 啊，真 係喂，所以快啲講啲開心嘢先， 係開心嘢 嗱，你出埋朋友係你要出嚟咯喎， 我講少少啦，因為啱啱就上個星期就做敏感時刻啦，咁我哋有個性情中人啦。咁一個講關於性嘅一個嘅環節啦嚇，咁啱啱就即係啦，上個星期就講一啲女性性功能障礙啊等等啊，咁其實就都一個好好嘅分享嚟嘅，我覺得都真係啊。咁但係呢件事咧，即係亦都引發到有個朋友仔同我講， 係啦，朋友系列 關於嘅即係啦，佢哋自己嗰啲 閨 房秘密，咁佢就話誒係啦，最近就同先生就去咗啲性商店嗰度即係買下嘢咁樣。 OK。 Okay. 是啊，咁啊，佢话好特别啊，上到去哇，真系发现有好多不同类型嘅产品啊。当然啊，除咗系啊夫妻啊或者情侣啊，同性异性啊等等呢啲产品， 有分夫妻同情侣嘅咩？ 唔系，即系你未结婚嘅或者结咗婚嘅，甚至系同性嘅用品都有。 嗱，皮鞭咧未结婚就唔好用住啦，我惊你男朋友会走佬 咁。我记得我个朋友咧，摆翻俾我听嘅时候讲咧，真系有嗰啲皮鞭系列噶， 实有嘅。 系啊，即系有嗰啲格雷的五十度啊嗰啲系列嘅产品。 有冇 都有啊！佢同我讲 有冇穿窿牛仔裤啊？ 咁我又唔知啊。 有冇穿窿牛仔裤啊？ 下次我应该去见识啊。系啦，anyway 啦，咁佢上到去买啲乜嘢咧？咁咪买啲女性嘅用品啦。咁啊，再睇啦。咁但系佢话个经验咧好得意，佢话咧上到去，佢话咧就得一个人嘅啫，咁样，咁啊得一个女店员嘅啫。咁啊，个女店员好好啊，好细心咁同佢解释啲产品啲用法啦，质料有啲咩唔同啊，分别啊等等。咁啊。但系咧，佢话吓，如果换咗呢个店员，唔系一个女仔，系一个男仔同佢讲解嘅话，佢话嗰个效果到底会系点样咧？ 喂，嗱，呢个要问你哋啦，请问你哋去内衣店买内衣，有冇男店员噶？ 冇， 从来都冇噶嘛。化妆品有。 化妝品度 有冇男店員啊？ 有 都少少少啦， 有間唔中都見到有啲嘅， 係咯， 有啲品牌都有。 咁有冇覺得有異樣啊？嗱，不過化妝品又 化妝品又同性商品又唔同啊嘛，因為性商品始終都係一 唔 係 都係一種點綴嚟嘅啫。 你可以話係一種點綴，但係更加貼身啊嘛， 係 咪？同埋你如果係異性同你講咧，如果佢個態度咧稍為有少少 隻眼唔知望咗去邊係嘛， 輕佻嘅話咧，你就感覺哇，好似好好好色咁樣噶啦。 但我想問咧，如果一個男店員咧，佢好似平時 sell 一啲你去鋪貼咁樣咧，sell 個產品俾你咧，我都諗到會好搞笑。 係啊， 小姐啊，一睇就知呢個好啱你啊。 係啊，係嘛？ 又或者可能 係 啦，可能如果你係一個男人上去買咧，佢如果同你講呢句有大件事喎，哦先生，呢個碼夠噶啦，你係呢個碼就得噶啦。我一眼睇得到啦，边有九号脚啫？你八号就差唔多。 但唔系喎，你哋买底裤都有啲女店员好多噶，一睇就知道你咩 size， 你一望就望得出嘅。 男女咧，我想同你讲咧，真系好唔平等噶。 好唔介意。 举例，你入男厕都系阿姐嚟入你打扫噶，阿姐仲要咩都大大声喎。男廁都係女人打掃㗎啫， 女人打掃㗎。 我哋公司都係㗎、哦，你知唔知咧？我有 啲阿叔叔嗰啲 好少㗎。我有好多時候咧，我入到去啦，諗住辦大事咧，我每次都俾人騷擾㗎。啲阿姐會喺出邊咧攞個鐵鉗咧，係咁坑到門咧，有冇人啊？咁我心諗我係咪要應㗎？但係咁我應咩咧？我有啊咁樣。佢都系照样揾个女人 入 嚟，系啦嗱，调转你冇得调转， 冇得调转， 冇嗱，我又唔明咧，冇得调转嗱，所以你话去到性商店咧、真系女店员有佢嘅方便，但我又谂翻咧，佢唔尴尬咩？调翻转嗱，如果你个 friend 系女仔嘅话，咁、女对女就梗 系 好啦，但系如果系个男人上去买咧，咁女店员去 sell， 咁点 sell 咧？ 都系咁 sell， 咁 点 即係譬如佢同你講話嗱，你要買譬如安全套啦，最入門級啦，可能最多有啲咩唔同花款啊、口味嗰啲，咁、個男嘅唔通問佢你有冇推介啊？ 可以噶。 咁跟住然後佢就我本身咧嗱，跟住又好似人哋鋪貼啲 sales 上身喎，鋪貼啲 sales， 你記唔記得最常講邊句口頭禪啊？ 你最起好好睇啊！ 除咗呢句啦。 好啱你用咯。 仲有一句噶， 系咩啊？ 啲 sales 好中意咧，譬如佢买鞋咧，佢就话：先生，你试下呢款啦，這个今季新翻咧，其实我哋都好中意咧，我本身都有着住。咁你谂下，如果 sell 呢啲， 如果 sell 呢啲咧， 先生本季新翻啊，這个咧杂果宾治口味啊，真系好用噶。系啊，我本身。都系啱啱聽過呢個牌子係啦。 喂，如果佢 sell 呢啲，佢梗係講 點算咧？ 佢咪聽啲男顧客或者反映翻啲意見咯。咁當然佢可以作為半個用家，如果佢真係有試過嘅、都可以反映翻呢樣嘢嘅。 同埋咧，我係想像到咧，會有啲咩好尷尬咧？搞到衫都除埋。譬如你鋪貼買衫咧，無論係男 sales 同女 sales 咧，你偶然你都會問對方意見嘅。譬如你買件 T-shirt 咧，即係有啲如果你冇人跟住一齊去買衫咧、你可能都會話黑色定白色咧？啊，小姐，你觉得边件好睇啲啊？咁 你呢啲用咗嚟问佢咁样问噶嘛？ 唔系你可能你都喺度挣扎紧啊，香蕉味定菠萝味咧？跟住你问一问佢啊，你觉得啊 ，sorry， 咁你咪两盒买晒有折嘅，咁咪搞掂咯。哎呀， 咁你咪唔系一个称职嘅店员咯？ 咁你可能咁你 应该要系俾啲。推薦佢， 咁你點樣問佢啫？我想問一下，你對方中意三果味多啲定中意朱古力味多啲啊？ 其實我懷疑 咧，咁你用啲客觀嘅問題去引導咯。 其實我相信咧，如果真係做呢啲性商店嗰啲店員咧，佢係專業噶嘛，佢應該真係會。唔怕呢種尷尬， 咁當然啦，同埋佢一定要遇到唔係男嘅就係女嘅啦。咁啊係咯，你問嗰啲問題，如果佢唔係用家嘅角度去睇，佢咪講翻，譬如嗰個產品嘅特性啊，啲用家嘅 feedback 啊，就算唔係佢自己嘅感受啊，我諗你作為顧客聽到呢啲嘅即係意見啊，其實你都可以考作為一個參考啫。 同埋呢個時候咧，應該你越係講得專業咧，其實就越少啲尷尬。 係啊， 同埋老實講啊，大部分咧上去性商店。都是顾客尴尬过个店员的。 是是。 唔该有没有加细码我买给人的我买给人的。吓仲要再加细啲。 是啦，唔知道我的朋友在那里仲有啲咩观察呢？ 唔係我讲嗰条腰带啫。 是 不是我腰围咁细。 是不是我哋諗多咗呢真係。 你问下佢仲有冇嘢讲。 是啦。下次有机会见到你的朋友再问下佢先。开始我哋嘅节目啦。 到这个季节总会使我思念， 还是断断续续约会的秋天，还是你已计算终于等我出现，这段郁郁秋风送来叶一片，这个秋天的约 秋天有个约会啊吓，系啦，唔知你最近有冇行下呢啲咁嘅商店咧？其实都真系啊！ 我头先就同阿彭晴讲咧，我话你下次叫你个 friend 咧，即系应该咁讲，你个 friend 都几大胆噶啦，算系。 点啊？入到呢啲性商店？ 因为而家咧，虽然越嚟越开放啦，咁但系有好多铺头咧，佢即系因为性商店实在太专门啦，你入到去咧就一定系买性用品啦。咁如果你俾我拣咧，我就会去嗰啲咧。即系激浪之店嗰啲啦，嗰个日式超市，因为点解咧？嗱，佢最大嘅卖点就系俾咧你一啲怕怕丑丑啊，又要威又要戴好多个头盔嗰啲朋友咧，你入到去咧就可以喺佢个成人专用区嗰度咧，就大肆搜罗嘅。 系 咁，仲要因为佢有个帘隔住咧，就好搞笑啊！你入到去又冇人知道你买乜。你拎完出嚟之後咧，你又一代二代咧，啲人以為你去日式超市度買嘢食、買嘢飲啫嘛，咁啊避得開嘅，咁啊此其一啦。第二咧就係佢裏邊嗰啲用品咧，佢真係好有即係消費者嗰種嘅心理照顧噶。 點啊？ 佢有好多咧，你睇嚟睇去都睇唔出佢係性用品嚟噶。譬如佢會有一支綠茶擺喺裏邊咯。你平時飲嗰啲綠茶，成支綠茶咁樣嘅包裝，係啊，真係噶。但系原来佢应该就系俾男士开心嘅用具嚟嘅，但系佢 真的成支连个包装都是那个牌子的绿茶那个样子的。咁所以第一佢就係方便呢你拎出嚟呢你俾钱啊啲人都唔觉㗎嘛。係啦呢个第一啦。跟住佢又有推出好多唔同嘅譬如主要係包装啊佢有我上次好似有介绍过呢 hair gel 都有啦。发蜡咁嘅形状。跟住呢佢亦都有一啲係一盒鸡蛋咁嘅形状啦。你真係以为买咗盒鸡蛋嘅咋。但係其实佢又係能够令到你哇真係上天堂落地獄咁样嘅。咁所以佢又好即係懂得大家嘅心理啦咁样。咁我网上面呢我见过呢真係俾你估下佢係嗰啲 YouTuber 嚟嘅。佢就专门呢就係做呢啲叫做呢性用品嘅开箱文啦。咁不嬲你见亲嗰啲都係话啊买一对新波鞋或者有个新嘅电话呢佢就有开箱㗎嘛。佢专门做呢个性用品。嚟自咩地方嘅朋友。真係剛才我唔讲呢你可能都会諗住咩英美澳加呢一定係啲西方㗎嘛。 香港嘅。 内地嘅。 内地 我哋即係强国嘅朋友呢所以呢个我真心嘅。其实佢哋呢喺呢方面都几前卫㗎。 啱啊。 系啊。 你知唔知呢喺呢段疫症嘅日子当中呢 你睇好多呢啲片、 啊。我唔係睇好多呢啲片我睇过一个新闻。 系系系。 佢讲话咩呢疫症当中呢其实呢啲性用品呢 大卖。 公仔啊嗰啲公仔呢吹气㗎、,Mary 呢。 OK。 超级大卖。 哦。 咁喺内地生产。 佢唔使戴口罩咩因为。 佢哋嗰个生产量我唔知道我有冇记错好似係比平时多咗差唔多成三成。 哦。 咁去咩地方多呢去欧洲多。 哦，歐洲冇理由噶， 系啊， 又話歐洲人佢哋，佢哋都放任出街嘅。 一樣還一樣啊、 哦！ 放任出街，真人同 即係都需要嘅， 即係一個市場啊。咁、哦、但係真人同埋公仔可能都係一樣有需要。 咁佢會唔會有疫情特別版㗎？ 咁我就唔 即 係 送兩個口罩。 即係只不過呢個疫情底下逆市上升就係呢一個嘅產品咯。 係啊，但係我先我講咧，佢內地有人拍呢啲開箱文咧， 好受歡迎啦，係咪啊？ 佢好癲喪嘅，佢。专门拣喺嗰啲咧公众场合度开箱，系佢方你唔死咁样咧。我见过佢试过喺大学校园区度测试啦，佢又试过喺嗰啲好似啲风景区咧，总之景色优美、湖光山色咧，佢就坐喺个露天咖啡嗰个位度，对住个湖，跟住佢就攞个箱嘢出嚟， 真系相映成趣啊！同环境咁亲， 同埋真系唔好意思各位，佢唔系普通咧，就咁攞头先我哋讲嗰啲咩安全套啊，唔系攞嗰啲， 系啊，第二啲箱， 佢真系攞啲即系会令到男士好开心嘅，可能某一啲嘅玩具咧，可能系啲造型好特别嘅，譬如话一啲身体嘅部位咧，即系佢要模拟女性身体嘅部位，咁、你谂下嗰嚿嘢。好外眼噶嘛，你冇得呃人噶嘛， 即系一睇就知哇。 系啦，你唔似头先我讲话咧，一支绿茶咧，咁个 waiter 行过都唔知你咩嚟， 系冇得掩饰啊。 佢成个举例，佢有一集咧，佢就将成个即系玩具 pat pat 拎咗出嚟。咁、你我望住我，呢、這个男仔你有冇再大胆啲啊？ 系 佢就系、是、即系好似有一种咧，就话我就要咁光明正大。 佢唔想俾，即系觉得使乜怕俾人知啫？ 系啊，但系其实佢都摆明系玩嘢啦，因为你都会瞪佢咧，所谓咧即系手心无汗啊。 系， 所以内地人呢方面真系行得好鬼前噶、 下次行下啲公园啊，有机会啊吓，睇下有冇见到呢啲情形先，真系啊。 我哋呢啲见到个碌友都面红噶。 你有冇咁细胆啊？你 有啊？如果见到榴莲，我直情觉得。好污糟噶啦！ 好啦，交俾你啊，郑中基 ，My Only One。 今晚星光闪出真爱，梦有光圈记载，时光机主角发呆，捕捉当下是竞赛。热恋的心不可掩盖，斋啡都斟满爱。生充满意外，每刻感动在脑海，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朝晚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直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My only one，My only one。 街边的窝心小店，你给我家的幸福意识，有温暖的记忆，连单聊都变色，我跟你一世数月历。失足的天使给我安慰的，我心里想要的，我真正需要的，你都知道，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中多粒糖，照晚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脊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原来是爱情，无需证明，童话结局，命中注定骤雨的瞬间，乱世喘息间，有你依靠是我一世最终的浪漫。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三宗确诊，全部是属于输入个案。香港累计确诊个案有5323宗。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胡志伟、尹兆坚和黄碧云，工党议员张超雄、前议员陈志全和朱海迪等七名民主派人士，今早被警方拘捕，被指在今年5月8号立法会内会涉嫌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有关藐视罪以及干预立法会人员罪。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当局滥暴，打压立法会议员和市民的抗争权利。声明说，有关条例是保护立法会议员，现在反过来被政府滥用，相当荒谬，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民主派人士。上年度立法会内会多次开会未能够选出主席，民建联的李慧琼以原主席的身份在5月8号提早进入会议厅坐上主席台。民主派议员反对，并且同其他建制派议员推撞，场面混乱，多名议员被逐。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在旺角社区会堂举行公众论坛，多个关注团体到场请愿，要求当局尽快设立租务管制。其中社区组织协会说，劏房租金不断增加，基层租户叫苦连天，要求当局规管租金水平和加幅，以及设立优先续租权和三个月迁出通知期等。有关注组说，劏房租户面对被滥收水费和电费的问题，认为当局应该规管并且设立标准租约，避免租户遭受不公平对待。加拿大魁北克发生持刀袭击，至少两死五人受伤，警方拘捕一名男子。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万圣节晚上，这名身穿着中世纪服装和持刀的男子在市议会附近施袭。警察要求民众留在室内，正是调查袭击的动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一啲九龙区嘅路面情况。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警署嘅坏车仍然系未清理噶，影响到慢线仍然系需要封闭，依家大系多车。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温思劳街；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弥敦道一段都系多车，龙尾喺渡船街。而在新界区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万年街一段慢车，龙尾在大网仔路近沙角尾。而在港岛区东区走廊是有道路工程，去柴湾方向介乎泰安楼至到鲗鱼涌公园之间的快线是需要封闭，现在大是多车，龙尾在太古城。隧道情况，红磡下低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是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收费广场，对下一段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老公啊，今日我听电台健康节目话咧，大肠癌系香港第二最常见嘅致命癌症，单系2018年就录得2000多人因为患上大肠癌而死亡啊！ 我都50多岁咯，但系冇症状，会唔会中招噶？ 早期病变嘅大肠癌系可以冇病征噶，你又已经过咗50，都应该早啲检查下啦。嗱，快啲啦，上去睇下卫生署嘅网站，里边有讲关于大肠癌筛查计划嘅详情噶。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系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明。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两点半新闻翻嚟之后，继续中女宅男沙很大啊，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咧，当然啊，咁亦都会有啲名人嘅爱情故事啦，有歌曲啦，中女歌曲《龙虎榜》啦， 冇错冇错， 咁啊，同埋当然我哋主要同大家想讨论嘅一啲热门嘅话题嘅。 不过我哋都幅度都几大吓， 系， 因为头先新闻之前咧就吓、我哋就成人诱惑十足，同你讲性商店。估唔到我哋一个屈美十，我哋就变咗纯真嘅少女可爱。我哋突然间由探讨呢个成人玩具，突然间就变咗探讨一个少女要点样扮可爱。 一个少女使乜扮？即系少女本身就可爱噶啦。 好难讲啊！ 少女、哦， 少女可以可亲嘅啫， 可亲可爱咯。 你要叫称呼得佢做可爱系好难嘅一件事嚟噶噃。 你的意思就是 不是咯，因为譬如你 只是少女先可爱， 我想问一下你会不会称呼纪安的妹可爱啊？ 她的妹是怎 样的？是咯，你看她的存在价值几低。阿纪兰，纪安的妹是纪兰， 我就知道纪兰，我就真的不知道。 不是就是咯，她真的肥肥肥一点这样的嘛。 哦，那都挺得意的，应该 是啊，好爆霸气的，真的。所以不是凡是少女都可爱的， 不是凡是少女都可爱， 是啊，而且调回转、可爱也都不是少女的专利。 哦，那这个我知道。 咁喺你人生里面呢，彭小姐係啦，哎，我哋呢啲泳装环节又嚟啦。係彭小姐， 我拒绝回答你。 喺你人生里面有冇俾人称赞过你可爱？ 嗯，我唔记得啦。我真係唔记得。 哇，彭小姐刚才嗰个表情都好可爱下喎、 戴咗口罩都知道。 係喎，真係。 我觉得我阿妈好可爱。 你阿妈讲你呀、 我觉得我阿妈真係好可爱。70多岁我都话啦，仲係嗲，即係有时会发嗲呀、会抌嗲呀，嗰啲直情係好可爱嘅行为呀，简直係。 各位听众你放心，我係唔会俾呢一位嘅被告轻易回避到本职嘅问题嘅。我会转个角度问佢。谭小姐， 点啊，曾生？ 咁你愿唔愿意俾人称呼你可爱呢？你渴唔渴望啊？ 睇下边个咯。 即系一啲男异性啦，都系异性。 我谂我比我最亲人称呼可爱会好啲嘅。我知道有啲可爱行为，如果我以我咁嘅年纪咧，就毛管冻嘅，系咪啊，曾生？你觉得咧？你觉得中女有冇可爱嘅一面？ 咁当然系有啦。咪但系我点解咁问呢？因为有阵时真系，譬如以彭靖佢呢一种类型嘅女子咧，佢好似俾你个感觉咧，就系佢系唔想俾人赞可爱，甚至乎系佢唔稀罕俾人赞佢可爱。就等於佢唔稀罕人話佢身材好一樣咯。 係啊，你講得好好，你真係了解我。 係啦， 其實我真係好怕俢人話可愛嘅。我 幾驚佢喎，佢幾驚俢人話佢身材好。 身材好呢啲嘢見仁見智啦，你覺得唔好啫，有人覺得好咪得咯。 唔 係， 其實 我 都未講完㗎，你嘅身材好。标准就啱啦， 系啊， 冇错， 系啊，但系我真系由细到大咧，我讲我讲你听啊，我真系好怕好怕，觉得咧，即系好似我哋呢啲中女嘅年纪啦，吓资深少女啦， okay. 我真系好怕。我咧到而家咧，除非有啲人話影相，我哋一齊舉個 V 字手勢嗰啲咧，我係唔會影相嘅時候做呢啲咁嘅手勢，因為喺我心目中呢啲手勢係好可愛嘅女仔去做咧，即係嗰啲日本妹咁樣咧 okay, okay. 去做咧，我覺得好切合。 欸、有少少分別嘅，如果你淨係舉 V 咧，都仲 OK 嘅。如果你側埋個頭就唔掂啦，係、啦，你淨係 V 咧，可能你都會知道 OK 咁嘅旅行團啊嘛，到此一遊啦。但如果你加多個耶咁樣，你個頭突然間打側跌一跌落嚟咧，就係喎。 但係原來你發覺你嘅日常生活裏邊，你係不知不覺會流露呢啲可愛嘅表情嘅， 你好你相對少啲㗎啦。 我原來都有嘅，就係嗰啲側側地嗰啲 咧。咩？你有側側地㗎？ 我有少少。 你側側薄咋嘛？ 唔係側側薄，有時側側地面啦，係覺得哦，我呢邊面係好啲，但係俾人哋出咗嚟嘅效果就係、是、哇，你唔係啊嘛，扮曬可愛啊。 唔係嗱，因為你同 但係你觀察到㗎，其實 你同我講資深少女扮可愛咧，其實我好不幸㗎。係。我每日翻工咧，我 都 撞到有一個資深少女。你就係逢禮拜日先見到啦，而家就唔係呢個日子添啦。我平時一至五咧，我見到嗰位女士咧， 開心噶嘛。 嗱，即係唔係替佢賣廣告。咁啊，桂花田咧， 好可愛。 佢係真係幾廿歲人，同你一樣啦。系啦，都系几 廿 岁 啦。 系，佢真系都仲系会俾人嗌佢甜甜， 系啊。 然后佢有阵时都仲系到耶喺度咧，即系嗰个双 V 咧。 睇惯啦 ，OK 啊。 系啦，哇， 好亲切咯。 所以我咪话咯，人生真系好不幸嘅，即系资深少女咧，佢就真系做咁多好可爱嘅。嗱，但系有冇发觉调翻转？ 唔讨厌噶，但系你觉得？ 都系嘅， 系啊， 都系嘅，唔讨厌嘅。但系你有冇发觉咧？调翻转咧？我哋以为系一啲。好應該可愛嘅年紀嗰啲少女咧，而家就行嗰啲好酷啦、文青啦、 成熟嘅路線啦， 成熟嘅路線啦， 係 啦，佢反而就唔同你做呢啲事喎。 係啊， 發生咩回事？我哋啲女人 都係咁噶啦，豪仔係咪啊？即係 細個扮大個， 細個扮大個啊嘛， 大個就扮細路， 大個就回復青春啊嘛， 係啦係啦， 少少係啊， 似㗎，即係 咁。系啊， 僆仔又著到黑掹掹咧，到阿叔咁樣咧，突然間你做咩著咗件聰明笨白嘅 T 恤出嚟咧？咁樣可能係嘅， 係 係啊。 但我覺得咧，即係總之嗱，點解我哋今日咁講？因為啱啱日本有個調查係咪？ 係個調查係。 咁佢就話關於啊，有咩歲數嘅即係 佢話 咩女人啊， 可愛嘅年紀咧，有冇底線？ 係啦，你可以可愛到幾多歲咧？佢過咗呢個年紀咧，你會想一拳？ 中埋去 咁樣咧， 嗱，同埋我覺得咧，當佢問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仲涉及一個定義，就係咩叫可愛先？ 嗯， 係講緊你個樣好所謂討人喜歡，令人覺得佢哇蘋果面啊，我覺得好可愛啊，定係好膚淺嗰啲咧？要著娃娃裝啊，扮娃娃音啊，果挺先嗱。如果係果挺嘅話咧。我的年紀很低的就可以接受程度，即係如果你 十零歲， 真係十零歲，你過二字頭咧，我都應該都話做咩啊？點解仲要著到咁啊 ？OK， 你話你中意呢個 style， 攞 啲 牌咁樣， 中意啲卡哇伊嘅喎，係 啊嗱，佢中意卡哇伊，同埋人哋覺得佢卡哇伊 係兩件事嚟嘅， 係兩回事嚟嘅， 係 咪先？所以如果你話係以外表嚟計算嘅話咧。嗰、那個有效年齡有限年齡好低嘅咋，十零歲咧。 即係你講個打扮上， 打扮上 係 啊， 是是 但我覺得如果氣質就唔同啦。 嗯， 真係氣質咧，有時可能就算你話佢40歲啦已經，但係佢可能不經意流露出咧，即係我認為咧就係、是、好似有啲好蠢蠢地，偶然有少少好似咧，即係有啲好童心大作咁樣咧，你就會覺得哦。嗰、那個好可愛喎、啊，譬如舉例，可能佢行過咧，佢見到咧個杯雪糕，可能你知有啲鋪頭咩特別版啊嘛，可能佢話，哎呀新出咗咧有粉紅色脆皮喎、啊、咁樣啦， 嗰一下 OK 嘅， 咁你就覺得好可愛啦。 嗰下 OK 嘅，即係我覺得就算四十四十歲咧，我都可以接受嘅。 嗯， 係啦，即係因為嗰啲唔會太過 刻意， 唔係太突兀啊嘛，太刻意啊嘛，反而咧你會俾啲男人都覺得，咦，原來佢有。即係柔軟嘅一面喎、哦 嗯 即係唔係永遠都係硬邦邦咁樣嗰啲啦。咁我覺得嗰啲都 OK 嘅， 即係打扮對你嚟講，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關口啦，係咪？ 唔係打扮，我覺得太膚淺啦。 太膚淺好點點， 因為嗰個真係好似主動話俾你聽，我係可愛啊！你覺得我可愛啦？ 即 係 我著公仔衫啊，粉紅色啊，咩咩、 啊、 花襪啊，咁樣嗰啲。 係啊係啊，但係嗰啲我覺得真係得十零歲先至做到 嘅 啫。 但係有啲説話，頭先你講話説話上，即係嗰啲反應係真情流露嘅，就冇乜所謂。 係啦係啦。 但係有時你話即係蠢蠢地啦，又甚至乎 咩無辜樣嗰啲咯，少少。 係啊，嘟嘴啊，甚至乎可能。 哇！嘟嘴有啲難度啊，嘟嘴。 係。 嘟嘴你。好在你少做呢样嘢， 你同我呢第一天你见唔到啫， 系好彩。 系啊， 佢瘦唔瘦啊？ 瘦噶， 哦佢瘦都 OK 噶、 okay。你戴口罩啊嘛，因为 我唔系，唔系我所以咪就话呢啲系做俾你最亲密嘅人睇咯。 咁定系。 咁但系你譬如有时讲嘢嗰啲，哎呀我肚肚饿饿，你啦你肚肚痛痛饿，哎呀只手手好痛痛啊，咁嗰啲都好可爱噶，顶唔顶得住先？ 首先我唔觉得嗰啲可爱咯，呢啲叫做 其实啲 B B 话咁样。 嗱，我哋要谂翻啦。我哋譬如娛樂圈啦、啊，我哋會稱呼咩人係可愛呢？嗱，楊丞琳係一個例子。 嗯 佢、直情係 可愛教主。 係啦，可愛教主，但係佢而家係人妻嚟嘅咯。係 啊。 咁我諗翻咧，由佢出道以嚟咧，雖然我唔係好迷戀佢啦、 嗯， 但其實佢好少著嗰啲咩娃娃裝嗰啲嘢嘅。 佢打扮都好好娃娃，好 佢本身佢個樣靚妹， 有童顏啊嘛。 童顏啊 ，OK， 如果咁計嘅話，有堂妹咯。 嗯。 堂妹你咪會覺得佢係似係 好 cute 咯，係啊。 係好 cute， 你覺得好可愛。於是乎咧，我就認為嚇，啲、女人都唔想自己成日可愛， 係 佢覺得可愛咧，好似就係冇女人味， 都係嘅， 係啦， 係某程度上 可愛，你好少會話哇，佢可愛到咧，我 好有女人味啊， 係啦，你唔會覺得佢可愛， 兩隻嘅美態嚟， 冇錯，兩隻唔同嘅，咁你話對男人嚟講邊樣殺食啲咧？可能我而家呢個年紀咧，我都覺得女人味就殺食啲，因為可愛如果係。剛才你讲即係走咩萝莉嗰啲风格嘅话呢萝莉茶嗰啲呢又好似真係太过女孩子。 我哋返嚟再讲即係话如果你令人哋觉得可爱得嚟好舒服嘅话呢、起码外形上面啦剛才你用嗰个杨丞琳呢个例子呢非常好因为点解呢佢有长不大嘅面孔。 冇错。 咁所以你觉得望落去呢就比较顺眼一啲。係咪係咪呢一个即係呢个系第一个觉得可愛唔壓突嘅一個典範或者一個 example 一個例子啦， 係咯， 係啦，咁仲有冇其他嗰啲行為上面啦、打扮上面啦，或者係啊，仲有冇說話上面態度上面啦，有冇一啲令人覺得打扮唔係即係可愛到會作嘔嘅情形呢我哋翻嚟再講啊，好唔好？ 你頭先嗰個好冇係咪即係嘗試想可愛一下？ 我冇啊， 好冇，你唔好扮嘢喎，我 feel 到嘅喎。 唔係啊嘛， 你老娘都寄養喎， 完全冇啊！我同可愛完全扯唔上關係 嘅。我唔講， 我唔係走呢啲路線嘅，真係。 係咩？係咩？ 雖然我好想。做唔到就做唔到，唔好勉强嘅。 你睇佢把声几有磁性，好少话磁性而可爱嘅，真系。 你喺可爱度要有一首歌讲啊嘛。 的人，我没有你，可爱的女人，温柔的让我心动，可爱的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 爱女人， 系啊，周杰伦啊， 系啊，嗱，我觉得 有一个啦，可爱女人吓， 系啦，有昆凌啊， 系 咪先？所以我觉得我哋好似咧，某程度上讲咗诶，可爱女人咧有一个特征啊， 系 台湾系， 唉， 嗱，我冇办法将香港嘅女人咧直接用可爱嚟即系形容，因为香港女人太强悍啦， 嗯。 我哋一讲港， 我哋 一讲港女咧，你冇办法谂到可爱两个字啊嘛，你都系变咗咧，即系烈女啊，勇字当头啊， 港女啊嘛， 港女啊嘛，但系唔知点解咧，你一讲台湾咧，文青啊，可爱系嗰啲咧，出晒嚟。 你成日都覺得佢哋温柔啊、嗲啊咁樣嗰啲啊嘛，咁去台灣講嘢啊呀呀嗰啲咧，佢哋好多呢啲講嘢嗰啲美音啊嘛， 係啊嗱，咁咧， 類才 所以我覺得我哋當討論咧話你可以接受一個女人咧咩叫做可愛嘅年紀嘅時候咧，其實有一樣嘢真係好緊要，可愛嘅定義究竟係啲乜嘢？ 嗯， 頭先我就話咧如果你講緊衣著打扮咧，其實真係最膚淺嗰一格嚟噶，因為如果你講衣著嘅話咧。那個壽命好短 嘅 咋？ 唔係嘅，但係的而且確咧， 所以唔可以淨係得衣著咯。即係嗱，你諗下啦， 你係真係 observe， 你會發現到有啲咧係真係好中意打扮到俾佢嘅同佢年紀唔合襯啦，或者咁講啦，係啊，即係著啲好少女系嘅衫啊， 佢好努力想話俾你聽咯。 係啊，知道嘅。係 啊，嗱，咁啊網上面咧，我揾到有一個咧，就話男人覺得女人好可愛嘅特徵，佢特別強調喎，佢話呢個係男人眼光。女人可能唔同意嘅，甚至乎咧，嗱，我唔知咧，女人聽到咧，會唔會覺得乜原來咁你哋已經覺得可愛噶啦？佢可能會接受 唔 到嘅， 出奇啊，係啦，一定唔一樣。 但我一路睇咧，我發覺係好啱啊！所有男人都幾同意，起碼我自己咧覺得咧，即係我係會舉手贊成嘅。第一，表情豐富，係你係咪一個表情豐富嘅人？ 好豐富， 係。 系啊，我好夸张嘅个样，我妈成日都话我 夸张同丰富两样嘢嚟噶，真系吓。 系 所以可能你都有呢个潜质嘅。 系表情夸张就系噶啦。 因为佢唔系夸张啊，嗱，我强调一次， 表 情丰富， 表情丰富。 系啦，即系所以你会见到咧，可能佢容易有嗰啲你会好容易觉得有啲孩子气咯。因为佢表情丰富，可能就话唔系啊，唔系咁样啊，哎呀，好得意啊，咁样 咧。个身要喐嚟喐去添啊。 系啦，同埋我觉得系喜怒形于色啊。即係佢一開心，可能佢就話：哎呀，好得意啊！然後嬲咧，可能佢係金魚嘴啊，係啦，哇，好嘢！行程又先不經意又殺出一個啊可愛少婦系出嚟啊，真係係會嗱、表情豐富，我覺得係嘅。佢話咧可以好似一個小朋友咁樣咧，大笑啦、嬲啦，同埋驚訝嘅女生咧，會俾人覺得好天真可愛。 哦， 係啦。第二咧就係、善於傾聽。 哦，中意听 人讲嘢，咁呢个一定系噶。 嗯，即系听人讲嘢就可爱噶啦。 唔系，因为嗱，其实你谂下可爱嘅意思咧，我头先都谂咗一阵，你会系可以俾人觉得值得爱啊嘛。我认为其实唔系净系讲紧佢个样咧，点样娇嗲，因为如果你最后娇嗲， 即系友善啦、 啊，你会令人觉得想接近嘅，想爱护佢嘅。我会觉得呢个系我哋男生觉得咧可爱嘅定义咧。善于倾听，当然系啦，你知啦。男人好中意讲啲威水事噶嘛，啊， 谢谢你啊，你又来听我讲啊，想当年呢，我咧真系你又肯继续听， 真系要当台妹 先，系啊，真系要当台妹先得噶，善于倾听。咁你话啦，香港啲女仔可能又会觉得，啲男人 香港好多女仔都中意听人讲嘢嘅， 系，不过跟住会嚼你啦。 啊，我觉得你哋就接受唔到呢啲善意批评啫， 系咯，都系咯 ，OK 嘅，懂得撒娇啦，这个就真的 表面的， 很表面的，但我觉得呢，懂得撒娇这四个字呢，只可意会不可言喻。为什么呢？没有人开话到给你听呢，你这样叫做作状啊，定是你这样是真的那种呢，由发自内心那种撒娇。 听得出的。 是因为但你。 你可以已经好作状。 你可以俾一个预警我下先。是啦，你可以俾个预警我，不是太可爱了，刚才你那个。好真实啊，真的。这个很重要啊。即系懂得撒娇咧，哇！我成日咧数住我老婆几时会有呢个表情咧，买六合彩一样啫， 真系买六合彩有嘅系嘛？ 唔系买六合彩都实有噶， 实有嘅， 实有嘅， 中唔中？ 睇中唔中咯，系啦。笑容开朗，我觉得呢个系好好， 呢个好明显嘅， 好有需要。 系 你冇理由黑面神，然后你觉得佢好可爱噶嘛？ 好酷啊，觉得 系啊，你酷唔紧要，但你就唔会觉得可爱，你可能觉得话，你好即系好崇拜佢啊，好吸引啊。 喂，咁你可爱真系好容易接近，咁一定系 冇错， 接近个嬲爆爆噶啦。 冇错冇错，嗱，跟住呢个真系好难啊，天然单纯啊。 咩叫天然单纯啊？ 嗱，冇得讲，佢话会令人哋有一种咧天然，即系又唔做作啦。由外表、神情、衣着，可能去到行为举止，你都会觉得有啲似咩咧？小龙女。 喂，咁呢啲气质天生。 冇错，天然单纯，佢话咧令人哋有一种咧想要紧紧抱住嘅气场啊！嗱，呢啲冇得讲噶。呢个你甚至乎讲完咧，我谂啲女仔咧都会话：咁即系点啊？我点办啊？嗱，就系唔使你扮，因为呢啲有就有，冇就冇嘅。同埋最重要一点咧，就系话唔做作。无论所有嘢都好，嗲啊、着衫啊、语气啊， 发自内心嘅， 一定要系一定要发自内心，因为咧，其实所有男人都分得出噶，我觉得系啊。不过听讲有啲女人咧，佢系会觉得我系可以扮嗲扮到你以为我真系咁嗲噶嘛？ 真系咁样扮到啊？ 有啲人咪话咯，佢连夜晚扮嗰啲都扮到咯。 哦， 男人好易呃嘅啫嘛。 咁 把声高八度，佢就以为佢真系好开心噶啦。 都明白嘅， 系咪真系咁严格？ 系啦，我哋翻嚟再讲系嘛？你系咪一个可爱嘅人啊？真定假先？ 若然若你没法入面踮起脚尖，舞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天，路中有冇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心处的悸动。除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觉得不动。听了吗？哪次会邀请你坐于最宽肩膊共舞着吗？跨出的步里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知道忐忑的旅途，唯愿看尽各种美好。 处可心安？成长的故事里跟我一起盼望远方，但愿你已发光，这个你已叫天青朗。再与你转个圈，发觉你会更内看。 新内阁名单预料六党成员将会出任其中两个部长级，亦都会在执政联盟之中有更大的自由度。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近南田消防局的快线咧，较早前系有交通意外，意外啱啱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观塘出口。就系较早前咧，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近南田消防局的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噶，意外咧啱啱清理好，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另外，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警署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跟住是重阳节的封路，在将军澳直至到今日下午六点，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的通道是会暂时封闭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有道路工程，去柴湾方向介乎泰安楼至到鲗鱼涌公园之间的快线是需要暂时封闭，一带是车多，车龙排到太古城。在九龙区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弥敦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渡船街。在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近葵涌道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葵涌公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乜嘢系中女啊？我觉得其实系，譬如你嘅年纪啊、肉体嘅思想啊 ，over 咗30咧，都可以叫自己系中女啦。咁但系我对中女另一个定义咧，就可以话系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嘅落活女仔咯，即系要爱自己，要识得点样去追求自己人生嘅一啲嘢。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系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翻嚟我哋嘅节目啦，一阵间同大家介绍歌曲啊，吓中女歌曲《龙虎榜》啊， 冇错冇错， 系啊， 我哋一阵间要介绍嘅嗰位歌手咧。都变化好大，我想话 系啊， 系哦， 靓咗， 靓咗，唔系佢靓咧，其实真系老老实实，佢不嬲都靓嘅， 系， 同埋佢都几符合咧，我曾经谂过嘅嗰个叫做爱情投资方程式。点解我同你讲过咧、我就话 嗱，其實有啲男人咧，你揀女朋友嘅時候咧，如果你覺得你長期都揾唔到咧，你可以試下揾啲未發掘嘅潛力股，即係咩咧？係啦，嗰、那個所謂意思即係話，你可能覺得佢而家譬如有啲肉地略半，咁、於是乎咧，可能佢嘅氣質啊，佢嘅容顏啊，就俾啲即係可能身上面嘅呢一啲嘅多餘嘅部分咧遮蓋咗。但係如果你慧眼識英姿。咁跟住你同佢結交之後，假如佢真係即係健康減肥，將佢洗盡一身嘅圓滑之後，可能你就發現嗱係咪咧？ 洗盡脂肪啊！ 洗盡脂肪咩都好啦，真係你就發覺哇，原來佢真係 潛質優厚， 潛質優厚嘅。不過前提就係你要有呢個慧眼。咁但係呢個愛情投資方程式，我一路都揾唔到有冇一個人版咧，佢可以俾你睇到就係、是、嗱，你睇下，其實佢肥唔係話唔靚，但佢減咗肥更靚。 係， 而家終於有個呢一位歌手，當之無愧真係。 究竟邊位歌手呢？ 中女宅男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 就係佢啦。你沒有投資錯誤啊！ 真係， 佢真係脫胎換骨啊！ 每一張唱片，你見到佢封面，你已經覺得呢個女孩子好靚喎，但係把聲音更靚啊！ 佢係 Adele， Someone Like You。I heard that you settled down, that you found a girl and you married now.That your dreams came true. Guess she gave you things I didn't give to you. Old friend, why are you so shy? It ain't like you to hold back or hide from light.I hate to turn up out of the blue un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Sometimes it hurts instead. Yeah. 好惨啊！ 哇，我直情好似觉得咧，因为我哋而家戴咗呢个比较新颖啲嘅 headphone 咧，我觉得好似 Adele 喺我哋嘅耳边咧， 唱歌咁啊。 系啊，佢个声线咧真系好似好滥用呢两个字，但系磁性啦、啊，或者叫做咧好充满咗感情澎湃啦， 穿透力啊。 系啊，真系当之无愧。仲要咧，我想讲咧。开头我未认识 Adele 呢个歌手嘅时候咧，我听到佢把声咧，我以为就话佢应该系一个起码三十几四十岁嘅一个即系女人， 沧桑， 好沧桑嘅，因为佢把声，喂，你直情觉得好有故事啦，好多经历啦，但系点知原来佢唱呢只歌嘅时候21嘅啫，系啊，甚至乎佢出道嘅时候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原来佢出好多张唱片咧。就用佢年紀作為嗰、那個叫做唱片名嘅，所以佢有19啊、21啊咁樣寫上去咧，好後生嘅啫。其實佢講今年只不過係31歲啫。 啱啊，但係佢把聲一啲都唔似係咪？ 一啲都唔似。 因為啲沙沙地嘅聲音咧， 好好聽啊，好磁性 啊，就有好多嘅歷練啊咁樣。 冇錯。 但呢一張唱片就係其實 Adele 第二張嘅個人專輯《21》裏邊嘅。其中一首歌曲，你聽完之後，哇，覺得好 lonely 啦，好失落啊咁樣。而呢一隻歌真係關於佢自己嘅愛情故事。 係啊，嗱，如果你先介紹咧，即係隻歌嘅鋪墊咧，同佢嘅背景都有關嘅。佢話咧，原來即係 Adele 咧，佢兩歲嘅時候咧，陰公咯，爸爸咧就已經拋棄咗佢同佢媽媽，即係話咧就要係單親冇女咧咁樣嘅生活嘅。咁當時其實佢阿媽咧幾多歲咧，都係得20歲咋。 撞鬼咯，真系，即系呢啲都几啊典型嘅社会悲剧， 系啊， 系啊， 咁童年 啊，系啊，咁于是乎咧，佢话咧，佢哋两母女咧就相依为命啦，咁啊，佢哋成日都搬屋，佢话佢读过，佢读过十间唔同嘅学校， 哇， 犀利。犀利，即系我成日都认为咧，我小学读得嘅数目都多，我读过三间小学，佢十间啊，大佬啊，咁所以佢话咧，成日搬啊， 环境麻麻地嘅啫， 冇错，因为佢成日要住喺政府资助房屋啊，咁所以可能咧，唔知系咪佢哋嗰啲政策转嚟转去咧，咁可能又要由呢区搬去第二度啦。佢话咧，就算 Adele 成名之后咧，佢都原谅唔到佢爸爸。嗱呢啲咧又系好荷里活嗰啲桥段嘅，即系你总系相信佢今年三十一岁，会唔会佢再年纪大啲，四十一？可能咧又會突然間又諗翻起啊，嗰、那個畢竟都係自己爸爸咧、可能又會有呢啲掙扎 的。但係亦都好明白嘅，即係佢爸爸即係拋棄咗佢哋兩母女，咁、令到佢有一個咁流離失所嘅童年咯。 係啊，咁而且Adele 咧，佢話佢自己從來都冇諗過自己要出名啦。佢好得意喎，佢雖然中意唱歌啦，亦都讀咗佢哋英國裏邊嘅啲演藝學校啦、但當時咧，佢讀嗰個專業係咩嚟嘅咧？係藝人，前面要加培訓兩個字，係專門幫人哋。培训你做一个艺人啊， 哦， 即系你可以能系嗰啲经理人啊，或者咧 啊 导师之类咧，就唔系自己出名， 就唔系自己做艺人啦，反而系做个导师。 所以好搞笑嗱，呢个似唔似系咧？啲人咪话陪个 friend 去选港姐嗰啲咧，咁啊点知就自己无心插柳就成功咗啦咁样。咁啊后来咧，佢话佢个 friend 咧将佢曾经录咗三只歌嗰啲 demo 咧，就 upload 去当时嘅嗰啲网上空间嗰度啊。两年嗱，要等咗两年，即系各位你有心，你有实力。佢都唔係即刻得兩年之後呢，佢嘅歌聲呢終於俾唱片公司呢就發掘咗，咁就打咗俾佢啦，咁於是乎呢佢哋就即係踏上呢個星途。不過呢你話佢嘅背景呢點樣影響佢呢？佢好嬲佢老豆㗎嘛，於是乎呢佢就同佢爸爸一樣呢，就染上咗呢即係酗酒嘅惡習，所以呢曾經有一張相呢係佢拿住樽啤酒咧，就喺度唱歌，咁所以同埋咧，亦都系開頭佢個 size 咧，亦都真係比較肥胖，就係、原因就係咁。咁啊，佢好不介意噶，佢成日都話呢、這個世界有比起我體重更值得你關心嘅事情，所以佢就佢話我唔理全世界點睇，咁嗱佢又真係有實力喎，佢竟然可以憑把聲打破咗大家可能對一個女歌手就話一定要好靚啊，身形要好葫蘆啊咁樣，佢唔需要，聲音搞掂咗。 啱啊，佢呢一隻即係唱片頭先講過係第二張嘅唱片啦，佢自己寫嘅呢一隻歌 Adele 嚇 ，Someone Like You 咁啊，同埋 Dan Wilson 咧就係一齊去創作嘅呢一隻歌曲，亦都係佢寫佢自己嘅一作經歷一首嘅即係歌曲嚟嘅。佢話佢當時咧就同一個男仔咧就拍拖啦，拍咗差唔多十八個月，即係年半係咪？拍咗年半拖，咁啊諗住咧依一個男仔咧會同佢一齊即係長相廝守，係啦，即係大家會有一個好幸福美滿嘅家庭啊。點一知佢就同佢分咗手，轉個頭佢就同其他嘅。第二個咧就喺埋一齊，所以佢好唔開心。 佢個歌詞一開頭就已經話啊，聽聞你已經 settle down 啦， 係啊， 係啊，你已經安頓咗自己咁樣。 所以佢話咧，佢好傷心， 係 好 lonely。佢寫呢只歌嘅時候，佢亦都好似喺度諗緊，死啦！到我第時四十歲嘅時候，我仲好掛住佢，仲諗起佢嘅時候，唉，佢已經揾到個好靚嘅老婆，跟住然之後就建立家庭。啊，佢過住佢好開心嘅人生。咁但系我咧，我啊继续自己一个人，所以佢觉得呢一只歌咧，当佢自己写嘅时候，当然充满悲伤啦。咁但系我谂即系音乐就有佢自己一种好神奇嘅作用啊！写完出嚟之后，就好似一种疗伤嘅效果。 我觉得佢呢个歌词咧，即系系好多，就算你当佢一首普通情歌咧，佢都好道欲嘅。佢话咧，你放心啦，佢 never mind， I w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你放心啦，我点都要迟早揾到个人咧， 好 似你咁样嘅。系啦，咁啊，而且佢仲会话即系祝福你啦。佢话有啲人会揾到个爱，有啲人就揾唔到，又会受伤咁样啦。佢据讲咧，因为佢冇爸爸啊嘛，佢话佢系会将咧父爱嗰种缺乏咧投射喺男友身上，咁所以咧啲人话佢佢而家离咗婚嘅，但佢上一任嘅丈夫咧，佢带佢十几年噶。 佢廿九岁结婚嘅时候咧，佢个老公43岁，所以佢话咧佢系揾到父爱。 你讲得啱啊！佢21岁嘅时候咧，即系当然写呢一只歌，佢当时嘅男朋友到30岁啦，都大佢一橛啦。你话唔系好即系十年八年 九年十年九年十年到啦，系 啊。所以你谂下，原来佢系会不停咧。俾佢童年嘅一啲經歷影響咯， 一定會啦。 係啊，咁所以可能普通人失戀， 嗯、 可能你就係又要生又要死。但係佢失戀咧，佢係直情死，佢冇生。係 啊， 因為佢 collapse 咗，直情係成個人都。係 啊。 佢將佢爸爸嗰種 爸爸嗰 part 都俾埋佢啊。 唉，所以真係雙重打擊啊。 係啊，所以有啲人都話佢呢個 someone like you 其實會唔會隱藏就係咁個爸爸，即係會唔會個影子喺裏邊㗎啦？咁、嗯、如果你聽呢只歌咧，網上有好多版本嘅，佢呢啲係。studio 錄或者喺現場錄，當然好震撼啦。佢中間個版本咧，佢好似喺個唔知音樂廳嗰度咧，直情係佢唱到一半啊，全場大合奏咧，真係喊 喊曬㗎，係啊！不過呢一隻歌咧，雖然係即係比較新啲啊，相對2011年嘅時候咧先至錄嘅作品，但係已經成為咗好多女人啊失戀嘅時候啊，係、 哦、 啊一首咧攞嚟療傷嘅歌曲啊， 係啊 ，Adele Someone Like You。Sometimes it hurts instead. Yeah,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其實係譬如你嘅年紀啊、肉體嘅思想啊 ，over 咗30咧，都可以叫自己係中女啦。咁但係我對中女另一個定義咧，就可以話係一個以自我為中心嘅樂活女仔咯，即係要愛自己，要識得點樣去追求自己人生嘅一啲嘢。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係 Queenie 陳李敏。 好聽啊，真係啊 ，Adele 嘅 Someone Like You 啊，冇錯嚇，咁啊肥嘟嘟嘅即係 Adele 啦，以前啦，而家已經即係啦， 瘦咗好多， 瘦咗好多啦， 犀利啊，真係， 成個人都已經唔同曬嚇。不過咧，我覺得真係嘅，肥嘟嘟嘅時候真係俾人一種好可愛嘅感覺嘅，即係正如我哋頭先講話可愛嚇。咁女人如是，男人又會唔會係咧？吸唔吸引咧呢一樣嘢？ 頭先我哋咪話咧，可愛嘅定義咧，原來異性之間咧差距好大嘅，即係譬如頭先我哋講話男。人認為女人可愛咧，可能係佢率直啊，又或者善於傾聽咧，已經係可愛啊嘛。 嗯、 我唔知道有啲女仔咧，可能聽咧，仲會覺得話唔係話咁都係可愛，不原來係咁嘅咩？啊，咁總之我都聽人講嘢啦，咁樣好啦。而家調翻轉啦。 嗯， 男人又點樣先叫可愛或者叫做吸引呢？ 係， 男人同女人真係爭好遠。 我真係有關係嘅。 係，我就算咧，即係嗱，我舉定手。我就算知道咗呢個調查結果，我就算知道原來個市場趨勢係咁樣。我拒絕跟從， 你拒絕啊？ 我拒絕跟從，我會努力 少少都唔得， 少少咁啊有嘅，因為改甩唔到咁解啫嘛。但我唔會向嗰方面迎合啊！我真係接受唔到啲女人話有肚腩嘅男人比較可愛， 啊啊、竟然有人咁講、啊。 其實講咗好多年㗎啦， 仲要係唔係淨係一個女人，係一個地方嘅女人，一個國家嘅女人。 講嚟聽下，講嚟聽下。 咁啊，呢一個嘅即係調查咧，就喺馬來西亞嚇，咁啊佢話有一個交友嘅程式嗰個嘅調查嚟嘅，佢、 okay. 就發現啦。你以為啊，啲男人周身 muscles 大大隻好肉地咧，哇啖啖肉咧就好受女士歡迎。 係咯 ，sorry 啊，原來啊，佢哋係覺得啊，有肉地嘅男人啊，圓咕碌啊，係啊，冇錯，有個小肚腩啊嚇，都唔係小肚腩添啊， 要大㗎。 有啲啊中意啲有啲肚腩嘅啲肉地啊，覺得佢哋係大叔啊。覺得咧，即係呢一個嘅呢一隻外形咧，佢話咧，好唔單止令人覺得咧，就係好性感啊！佢話咧，寂寞嘅時候咧，好似攬住啤啤熊咁，令到啲女仔咧覺得好可愛，好有安全感啊！ 其實咧，寂寞嘅時候，你可以攬住我哋第二啲地方嘅， 嗯，攬住你 手臂咯， 手臂係咪啊？ 點解係都要揀嗰嚿肉咧？嗰嚿肥肉 佢話乜嘢咧？佢話咧，佢話好多女仔啊，檳城啊，喺香港馬來西亞。 啊嚇，佢話咧就 馬來亞， 係啦，佢唔中意啲大大隻嘅男仔，佢話反而咧對於只腳嘅線條咧充滿肉感嘅男仔咧更加有興趣。佢話咧直情一見到嘅時候咧就喺行埋去啊，殺嬌，令佢可以咧即係引發嗰個殺嬌嘅慾望喺嗰度。 咁點解見到肌肉唔殺嬌啊？ 哦，係咯，就唔知點解啊！佢哋最中意嗰啲肥，即係唔係肥騰騰嘅，即係圓咕碌嘅嗰啲男仔，反而有呢一種嘅即係感受。咁就話另外一啲地區咧都中意啲運動型嘅，係啦，瘦削型嗰啲都唔係話冇。咁但係咧，佢話中意啲肉感型大叔嘅檳城女仔當中話，七成幾後生女嚟喎。嗱，你唔好以為啊， 係咯，我真係 年紀大先至中意啲有肉地嘅叔叔啊。佢七成係屬於18岁至到25岁嘅後生女嚟嘅。佢年紀越大咧，反而偏向啲越健壯嘅男仔啊。 嗱，我首先我想講咧 ，Oh my God！ 我有啲諗唔明咧，就係我最近咧成日睇咧有啲網上嘅廣告咧sell 啲咩嘅咧，唔知你有冇睇過？哇，好神奇啊！呢部机咧，而家我坐喺度，乜嘢都唔使喐咧，佢已经等于帮我做咗20000下 sit up。佢将我个肚腩，因为嗰个女仔讲嘢咧，嗰条脷系咁样，佢仲将我肚腩咧，而家就变咗做6嚿腹肌添啊！咁跟住就揾各种唔同嘅男人出嚟就话，哇，真系好神奇、啊，佢可以将我变腹肌。咁你话佢 sell 紧啲咩？ 佢咪 sell 紧有大只有腹肌结实嗰啲男仔咯？ 系啦，佢明明系 sell 紧咧，即系点解啲男人咁即系兴致勃勃要做呢？佢就係覺得話女人好崇拜，或者會覺得吸引噶嘛。而家你突然間同我講話，我攞咁多錢，原來我賭自己米喎。我賭自己米喎，攞咁多錢嚟咧，原來啲女人見到就話：哇，我唔中意咯，你冇咗肚腩，你有6嚿腹肌，我唔中意。 所以我就係覺得佢肥嘟嘟、可愛、蠢蠢地。嗱，呢個係可能係外形嘅感覺。 唔係你係女人嚟喎，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你有冇曾經 冇？零 好彩都有啲正常 嘅。零啊，唔係啊，我但係咧，我身邊有啲女仔咧，係會好中意呢啲依種型嘅男仔嘅。 點解咧？ 佢覺得咧有安全感啊，佢唔會出去滾啊。 係啊，我都諗到呢樣。 係啊，佢會覺得哎呀，呢個老老實實，我又中意佢，又好可愛，佢唔會呃我啊。但要呃你嘅，肥嘅瘦嘅都會呃你嘅。 唔係如果打個比喻咧，等於咧你中意攬住一隻鬆絲狗啊，吵吵咧，就多過咧攬住只大猩猩。 啱啊！ 因為大猩猩咧手瓜起剪，你覺得好驚啊嘛。嗰只鬆絲狗傻下傻下懵懵地咁樣咧。 個樣啫嘛，望落去。 係啦，攬住軟綿綿咁樣咧。係 啊。 咁我哋咪好艱難咯。咁究竟其實我哋使唔使 keep fit 嘅啫？ 哦，冇啊！佢而家個咪馬來西亞嗰個調查咪講咯，後生女中意啲肥嘟嘟啫嘛，年紀大少少都中意啲鋼條。 但係我哋中意。 所以你都繼續有市場、哎。 我哋中意後生女喎。 你唔需要擔心喎、 啊。我俾你哋檢查一下我夠唔夠大肚腩啊！ 壞人啊，簡直就係、 是。有伴侶會恐懼，完美開心到累，要獨處也恐懼。没有观众收看眼泪，面对自己似朗月照沟渠，无人亦短静地将睡，形象已挥之不去，人人也赞许。日日夜夜朗朗当当左人群里，说话细声到底惊困扰谁，好好看看顺顺利利，就算敢失去，怕要得到允许，热热闹闹寂寂默默在人潮里，偶遇镜子到底惊吓惊谁，不对自信最怕粉碎，我热火会刺激谁，不太像我的我担心会午夜睡。进食又会恐惧，饶恕口腹有罪，惊恐寂寞，肚饿也更恐惧，为了三餐一世畏惧，被逼或坚决要做更好的人，创造期望所以自制恐惧，其实怕失望是谁，还是害怕被赞许，日日夜夜朗朗当当在人群里，那样怕碎到底惊丧失谁，好好 在人潮里偶遇镜子到底惊吓惊谁不对最怕的竟是我有最畏惧谁不对相信自细敦厚善良喝醉亦不醉自从逃避天恩会行雷会被动我的堡垒未曾承认也爱悬崖废墟言行极规矩然后怕面对我心虚日日夜夜浪浪荡荡在命途里奋力去追要讨好那些谁好好看看顺顺利利就算敢失去有如镜子到底惊吓惊谁好怕被日夜唱衰日日醉醉夜夜会会在人群里永未透醉到底几次相随好好看我顺顺利利没有胆失去才得到莫名畏惧热热闹闹寂寂默默在人潮里看着镜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拘捕立法会议员胡志伟、尹兆坚、黄碧云、张超雄、前议员陈志全和朱海迪等七名民主派人士，涉嫌在5月8日的立法会内会违反《权力及特权条例》。警方话，个别议员在5月8日内会期间作出扰乱行为，包括冲向主席台前，令到会议无法进行，亦都有人在公众席投掷大量纸张等，指6男1女已经被落案，稍后将会获准保释，星期四到东区裁判法院应讯。被问到有被捕人士只是在会议室举纸牌和叫口号，警方不评论以什么理由控告，说要留待法庭解决。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今日会有疫情记者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随住本港疫情开始舒缓，劳工市场有稳定落嚟嘅迹象。劳工处9月从私营机构接获嘅职位空缺数目，比8月升近80%。另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一般打工仔面對的環境仍然困難，期望整體經濟可以持續改善，帶動就業市場恢復動力。陳茂波提到，內地5中全會發表有關14/5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国家经济发展会加快转向内需拉动，港商可以从推动优质产品扩大内销，参与内需市场，又可以提供和国际接轨的专业和商务等的服务，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之中发挥更积极作用。大湾区会是香港参与国家内循环的重要切入点，香港必须找紧这个重大机遇。美国大选前最后一个周末，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以及挑战他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都加紧拉票。拜登到密歇根州出席汽车造势活动的时候说， 特朗普是时间执包袱离开白宫，又指美国已经受够特朗普引发的混乱、失败、愤怒，以至他的社交专业贴文，以及拒绝承担责任的态度。前总统奥巴马为拜登站台是今届大选两人首次同台，奥巴马比较拜登和特朗普，赞扬拜登照顾他人，有正确的生活态度，而并非为了博取掌声。只要选民投拜登一票，就能够见到白宫展现这种美德。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连守四场，他说只要自己在这个州胜出就能够成功连任，又指拜登只是懂得利用新型肺炎疫情攻击自己，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议题。特朗普宣称美国距离广泛分发疫苗只是有几个星期，但他未有交代进一步资料证实自己的讲法。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隧道情况，红磡下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在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只在公主道过海比较多车，龙尾在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新都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佐敦道去加士居道近国士道一段慢车，龙尾在渡船街。而亚加路街亦都系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朝早嘅6点，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天光道嘅第三线系需要临时封闭，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而喺港岛区，东区走廊系有道路工程，去柴湾方向介乎泰安楼至到鲗鱼涌公园之间嘅快线系需要封闭，依家龙尾喺太古城。而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都系有水管更换工程，直至到听朝早嘅5点，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嘅第一号自动缴费通道会临时封闭，使用自动缴费服务嘅车辆需要使用第四号嘅自动缴费通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日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我就仲有半小时嘅节目，中女宅男杀很大啊！哎呀，好期待啊！ 嗱，我哋呢个名人爱情故事咧，我哋真系做到好似选举论坛咁样嘅，我哋好平衡嘅，因为我哋试过有 Trump 啦，跟住就会有拜登喎。我哋试过介绍斯朗拿度，咁冇理由冇佢一生嘅死对头啦。喺呢个世界足球先生里边争个你死我活，当年佢哋两个喺西甲咧，亦都系一时之雨量啊。寄生斯朗就点解仲有美斯呢？嗱，但系咁样，斯朗嘅爱情故事我好记得。我哋上次介绍佢嘅时候咧，佢又即系生完细路啊，又冇咗个妈妈都得嘅。后来净系搵到个老婆翻嚟啊。总之切咁转，嗱，同佢嗰个即系外形咧系好吻合嘅。你直接觉得会斯朗咪就系咁情场浪子咯， 花花 fit 咁样啊。 但美斯咧相对地咧就真系冇咁型仔嘅，朴实啲嘅。咁但系佢都咁有钱又咁有地位，佢嘅爱情故事会唔会都好多姿多彩嘅咧？ 睇下咪知咯。 哇！佢同施朗嘅即系爱情故仔，或者佢哋嗰个嘅爱情观啊，完全两码子嘅事嚟啊，简直都系啊， 咁夸张， 好夸张系啦。施朗嘅同佢太太啊嘅爱情故事咧 ，Antonella 啦，咁啊，哇！原来要数到咧喺美斯八岁啊，唔系九岁嘅时候开始啊，系啦，1996年嘅时候， 九岁咪咁细个嘅， 系啊，九岁好细个咋。佢话咧，美斯嗰阵时咧，日日咧都同朋友咧就即系成日都踢波啦。佢话咧有一次咧喺一个足球嘅 training 训练营里边， 训练营系 冇错，识到佢嘅好朋友 Lucas 啊、，Lucas 而家都系阿根廷嘅球员嚟嘅，球星嚟嘅吓。咁啊，原来话佢嗰阵时咧就成日去佢屋企嗰度玩噶。 系 佢话第一次咧去到 Lucas 嗰度屋企玩咧，咁啊美斯咧就同 Lucas。个表妹 原来呢个佢表妹嚟， 系啊系啊， 唔系美斯嘅表妹，系啊 Lucas 嘅 表 妹， 系啦。 嗰、okay, okay. 阵时咧就系、是、第一次咧就邂逅就认识，咁啊虽然都话九岁啫， 人哋个女仔几多岁啊？ 都大佢一年咋， 八岁。 系啊，佢大佢个女仔一年， 八岁。 系啦、啊，但系咧我呢啲嘢真系命中注定。 系啊， 佢话咧阿美斯咧话第一次见到 Antonella 嘅时候就话哇呢、這个人一定系我女朋友， 好夸张啊！ 系一 系咪外国人真系早熟， 真系 咁紧要 啦？即系我唔知佢系咪因为外国人定系点啦？即系总之可能佢已经由细到大见到哇呢、這个系我嘅女神啊！总之就。 咁细个 系咯，就 识谂呢啲嘢咯。 咁细个都会中意人嘅，系咪？ 系系 估唔到系咁痴缠咯。 嗯嗯。 咁啊，由呢一个时候就开始。佢所以咧，成日都借故咧，阿美斯啊，就一齐去佢个朋友 Lucas 嗰度玩啦，日日都会见面嘅。所以咧，佢哋真系话由细咧就识到大噶啦。 系啊，嗱，但系即系年纪仲细啦。佢话13岁美斯即系嗰一年咧，嗱、大家都知道，因为美斯好早出道嘅，咁、所以咧，原来13岁嘅时候咧，都系踢波嘅。佢个爸爸咧就话：喂，我带你要踢。做一个出色的足球员，于是本来就喺阿根廷啦，就走啦。阿根廷即系国内联赛咧，都系唔够世界知名。去西班牙，一去就去咗巴塞隆拿嗰度。咁嗱，问题就大件事啦。佢个即系未来嘅老婆啊， 系啊系啊， 佢就 Antonella 咧，就仲喺阿根廷 读紧书喎，系咪 啊？系啊，因为好细啫嘛，13岁。咁啊 ，Antonella 真系12岁啫嘛。咁13岁、12岁，一个去咗西班牙，一个喺阿根廷。嗰度我未喺嗰度坐飞机，我谂都几个钟走唔甩啦。 哎、总之你分隔两地， 同埋咁后生嗱，我认认真真、 啊， 正常都忘记咗啦。 系啊， 13岁同12岁，听日已经识咗个新噶啦，系咪啊？ 系啊，同埋都要学业噶嘛。 仲要西班牙喎，热情奔放 喎， 系咯。 咁啊，其实咧，佢哋即系相差嗰个时都有啲时差嘅，原来都话吓咁，但系咧就真系冇办法啦。咁、那个关系咧，你都讲得啱嘅，难免咧就会。是即系疏远嘅，咁啊而家就好方便啦，大家要通讯。不过当时都有 ICQ 嘅， 好笑啊，仲系 ICQ 啊， 系咯，佢哋都成日都有联络。咁但系真系你知啦，美斯真系去到西班牙，佢老豆又系足球员，真系好想训练佢噶嘛喺呢一方面。咁所以佢都成日要挂住要学业啊、踢波啊等等，即系大家个沟通的而且确系少啲嘅，系、咁啊，慢慢落去啦。咁会唔会？ 因为有一次。真係有陣時係啦，佢真係疏遠咗嘅。咁但係咧，呢個世界上咧，有命運之神嘅安排咧，真係好奇妙嘅。佢話咧，佢哋本來咧生活真係淡淡似是流水，就冇乜交往嘅地方噶啦。誰不知咧，佢話有一次一個悲劇，就無意之中咧就變成咗佢哋兩個一個咧即係親近嘅一個機會。佢話咧，原來咧點讀啊？佢 Antonella 佢個朋友咧喺交通意外裏邊咧就意外身亡啊，係本來好傷心嘅。咁但係佢話，因為佢嗰陣時佢都未成年，咁13、14歲到啫。佢話咧，佢就即係情緒崩潰，唔知點處理啦。咁啊，韞咗自己屋企度。佢話當時喺西班牙嘅美斯知道之後咧，嗱真係犀利。佢都系13、14歲，人哋又系13、14歲，即系顶笼俾尽15、16歲你啦。佢竟然咧赶翻去阿根廷西班牙 陪佢啊， 陪佢啊！喂，我真系觉得好 sweet， 同埋系好难啊！你谂下而家，你叫个住喺港岛区嘅人走去元朗度买凉粉啊，我谂佢都话喂谂过先啦、啊。 更何況搭飛機咁遠喎、啊。咁其實即係冇嘢好講啦，超越咗朋友可以俾到嘅嗰種關心嘅已經係。 所以即係呢個嘅舉動啦，都可以話佢關係咧，哇，再進一步啊嚇。咁但係都有挑戰，真係重重，因為畢竟年紀都係細啦，仍然係讀緊書啦，係啦。咁所以咧就 Antonella 佢每隔一段時間咧都會去巴塞嗰度咧就揾下美斯 探班啊， 面探班係啦。但呢一種嘅做法咧都哇維持咗幾年嘅時間，維持咗成三年。佢係直至咧啊個女仔咧 Antonella 廿一歲大學畢業嘅時候啦，咁啊都公開咗啦，成為佢哋一對。咁亦都係美斯口中唯一嘅一生最愛啊。 係啦，其實跟住落嚟嘅劇情咧，你可以話係順理成章同埋容易好多，因為點解咧？美斯已經好快名成利就啦，喺巴塞踢出咗名堂之後咧，咁佢嘅身家咁多，佢真係可以令到喺2010年嘅時候咧，Antonella 咧，佢就話得啦，我放棄喺阿根廷建立嘅一切，搬到去巴塞羅那同佢生活。嗱、即係唔係話我哋市侩啊？咁真係容易好多噶嘛？你可以俾幾百萬，俾幾千萬都可以衣食無憂。如果嗱，真係佢唔係美斯，佢冇咁多錢，大家如果都係揾幾萬蚊一個月咧。你叫邊個放棄邊個啊？我叫個女嘅放棄你啲事業，跟住嚟到同你捱咧，就冇咁容易嘅。 都唔係嘅。 唔係嗱，真係相對嘅門檻咧爭好遠噶，即係佢哋又相愛，仲要連嗰個經濟嘅考慮都消失於無影無蹤。係。你只需要知道嘅就係我去到西班牙，你係咪真係娶我先？或者我哋係相愛 的。你拎個夾過嚟就得啦。 就得啦。 係明白嘅，咁但係 真係易好多㗎。 咁佢又畢大學畢業啦，咁佢都自主可以有自己嘅決定。咁所以佢哋好快喎，真係等佢畢完業冇幾耐咧，即係搬咗去。去呢個即係巴塞羅那之後咧，就結婚咯。結咗婚之後就兩年到又生咗小朋友啦。係啦，咁啊成為咗佢哋即係一生嘅幸福啊！真 係啊，咁啊跟住 真係呢個愛情故事。 係啊，喂，同埋我想話咧，外國人都係咁噶，佢都未結婚，生定仔先啊！佢哋去到2017年咧，先至舉辦咗一場 補翻婚禮。 係啊，補翻個婚禮。咁但係佢哋喺12同埋15年嘅時候已經生咗兩個小朋友啦嘛。咁OK 啦，因為外國。人嚇，佢仲要咁多錢，完全唔會有照顧不周嘅呢種情況出現 嘅。不過咧，真係好老實講，如果你講起咧足球嘅球星咧，一向真係俾人嘅感覺咧，即係因為太多誘惑啦， 係 啊， 啊，即係你好少見到好似美斯咁樣，哇！真係好好先生啊，難怪真係成日俾人形容係。 即係我舉例啊，雖然喺咁浪漫嘅音樂裏邊咁樣講咧，有啲破壞咗氣氛。之前呢 NBA 因為又完咗佢哋嘅冠軍賽啦，有人就爆嗰啲秘聞呢，就話其中有一隊波呢，呢個Miami Heat 呢裏面有個球星呢 Jimmy Butler， 佢話呢就俾人哋爆料呢，佢曾經去召妓啦，咁召妓嘅過程裏面呢，個妓女呢仲要接受訪問嘅時候呢，佢就話我哋呢見到 Jimmy Butler 嗰度，我哋議論紛紛，非常驚訝， 邊度 嗰度囉，咁點樣議論法呢？佢冇詳細講，佢個結論就係話冇做完嗰單生意之後咧，嗰、那個工作者就請咗一個星期假咯。 哦，哇！真係好勞累啊，果然 係啊。咁但係你就知道啦，人哋嗰啲球星可能全部染嗰啲新聞咧，就係呢啲又嫖妓 啊， 又花天酒地。喂，美斯要有錢，佢可以有錢， 有咁嘅條件， 有咁嘅條件，但係哇，估唔到九歲青梅竹馬，一路到成家立室， 係啊，唯一嘅一個女朋友。一个老婆仿狼鼠一条心啊，真系，真系令人羡慕啊！真系啊，美斯爱情故事真系浪漫。Savior when I fall 有 B G 啊吓，唔使问噶啦，美斯一定系净系一个，亦都爱得好深啊！即系表面上我哋睇嗰样爱情故仔。 你谂下，我哋仲介绍过碧咸嘅，记得？ 记得。 碧咸都有出过轨啊！阿 Victoria 原谅咗佢噶嘛？而家美斯咧，我头先即系都同彭晴讲，我话系佢嗰种一条心咧，亦都反映喺佢呢个职业上面噶、因为佢我冇记错，佢应该就净系踢一个球会啫、就系巴塞。C 朗都转咗几间， 转咗好多间。 C 朗由曼联转去皇马。而家又轉去祖雲達斯，咁、所以如果你咁樣計，仲要係咯，佢而家你咁樣一睇嘅話咧，即係美斯似乎真係嚇、事業愛情暫時都一條心，咁我哋梗係希望佢 愛到最後啊！ 佢愛到最後，連球會都係愛到最後啦。嗰、啲叫做一生一成咧，即係嘅機會好少，因為一世人就貢獻俾一個城市咯，係好難㗎、所以我哋都祝福佢啊！咁啊，亦都俾各位女士咧可以有個定心丸，唔、係所有男人咧花花 fit 有錢咧就會即係身痕嘅。 啱啊，揾一個阿根廷嘅球星咯，嗬，係咪？ 係咯，阿根廷球星其實阿根廷南美即係好狂熱㗎嘛，係咪先？係、估唔到佢亦都可以。 睇下，系啊，介绍俾我哋啊！ 你讲咩？阿根廷球星啊，我都想识多几个啊！我开头头先咧，知唔知我同彭晴讲呢个故事嘅时候，我仲话使唔使拣只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跟住彭晴话唔系，我都冇唔伤感，我好浪漫嘅、 啊，同埋佢真系。 系啦，原来咁幸福， 咁专一啊嘛，啱先，系咪啊？简直梦幻啦、啊！ 系啦 ，OK 啦，咁啊，祝大家都揾到一个咧，属于你自己一心一意嘅美斯啊吓！咁啊，讲到咧又系呢个动漫环节啦，想同大家介绍下一本漫画咧，佢真系可以话席卷咧，而家全日本咧，包括系去到香港、亚洲地区啦，佢已经赢咗啦，甚至乎我可以同大家咁样讲。如果你仲想话俾人听咧，即系一啲好 hit 嘅日本漫画咧，嗱，记住啦，就算你唔睇都得嘅，你未睇过都得嘅，唔好再讲龙珠星矢咧就过咗戏啦，就算你讲 One Piece 咧，即系呢个海贼王咧，原来都唔系最 in 噶啦，咁啊男儿当入樽嗰啲都更加已经系即系上个世纪噶啦，咁样，唔系话嗰啲已经唔好睇，不过咧。已经唔能够代表到而家呢个世代，2020年嘅呢一刻咧，你讲边一个日本漫画先至系最多人睇咧？原来就系呢一套叫做《鬼灭之刃》啊！《鬼灭之刃》咧，佢点样红法呢最近咧，其实譬如我哋香港咧呢一个通力啊，佢哋都整咗只歌咧，就叫《鬼灭之刃》。咁咧就係同諧音嘅，係啦係啦，咁啊佢哋有改編啦。咁最近咧《鬼滅之刃》咧，佢除咗出漫畫同埋即係動畫之外咧，最近亦都有上呢一個叫做電影版啊。哇！話日本咧大收旺場啊，直情賣到癲咗咁樣啦。咁我街頭巷尾咧，譬如有陣時你遇到啲 friend 咧，佢同你講就話。佢哋睇緊咩漫畫呢都係睇緊呢個《鬼滅之刃》。咁咧，佢話而家最好賣嘅周邊產品咧，一定係呢一個漫畫系列嘅啦。手機殼啊，嗰啲公仔啊、造型啊、吊飾啊，全部都係同呢個有關嘅。咁呢個漫畫講咩嘅呢甚至乎講埋呢個例子俾大家聽咧，香港咧有好多明星咧，佢哋玩 cosplay 咧，佢哋都會。扮呢一套漫画里面嘅造型咯，系好犀利噶。譬如啱啱啲人就影住就魏思雅咯，魏思雅咧就扮咗咧里边有一个角色咧叫尼豆子咧，就扮咗佢呢一个造型咧，咁大家就话哇好靓啊，好真实啊咁样。咁所以咧你就会知道咧，即系呢一套漫画而家冇得输，佢系最 hit 噶啦。咁佢讲咩嘅咧？其实佢就讲咧，即系同呢一个叫做斩杀嗰啲鬼怪咧有关嘅。咁咧佢就个故事设定咧就系日本嘅即系古装嚟嘅，佢就唔系时装剧嚟嘅，日本嘅古代啦，好似即系嗰啲战国时代咁样。嗰排嗰个时代里边咧系有鬼嘅存在嘅，有一只鬼嘅存在嘅。咁呢个鬼系会点样嘅咧？佢又系会即系出嚟会佢会潜伏喺咧人裏面嘅，即係喺人生活裏面佢會潛伏嘅。咁咧佢亦都會有另外一個即係專門對付佢咧，就係嗰啲叫做滅鬼隊啊，滅鬼之隊咁樣咧。咁佢就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嗰啲劍士咧，佢就會出嚟咧，專門就會消滅呢啲鬼怪嘅。咁咧個男主角咧，佢就係、是话佢有一次咧喺个山，佢本来成家就住喺深山里边嘅，咁俾鬼就夜晚咧就侵袭，咁咧就即系将佢全家杀晒， 佢嘅僥倖出咗去斬柴咧，佢就避過一劫。咁連佢個妹咧都俾只鬼咧咬中咗。咁咧本來咧即係好傳統嗰種玩法咧，就係話咧俾鬼咬中咗咧就會轉化咧，就會都變成咗鬼噶啦，就會失去咗理性嘅。啊，咁啊好奇怪喎！佢話咧佢個妹咧就冇轉化曬，同埋咧佢都係驚太陽出嚟嘅。咁咧佢就救翻佢個妹啦。咁咧佢就話我要醫好佢。佢話睇下有冇辦法咧可以將佢由鬼變翻人。咁咧佢就攞咗一碌咧好似竹咁樣嘅東西咧，俾佢咬住個口。 哦，唔怪之個泥豆子嗰個 係啦，全部都咬住，咁啊著住和服好可愛咁樣咧。同埋咧，因為佢唔可以見太陽啊嘛，佢就做咗一個盒仔咧，好似咩咧？我哋呢一個叫做倩女幽魂啊。倩女幽魂咧，張國榮咧孭住嗰個竹籃咧，佢就唔係淨係竹籃咯，佢係密封嘅。佢就用呢個造型咧孭住一個咁樣嘅盒咧，佢裏邊就裝住咗佢妹妹阿泥豆子。咁然後咧就周圍行咯，咁啊佢就个故事咧就由佢呢一个角色咧就话佢就成为咗呢个灭鬼队里边嘅一个成员，佢就咧走去想消灭咧最终嗰只鬼，咁睇下点样有方法咧可以救翻佢阿妹，咁然后咧中间就发生好多故事啊，遇到好多好即系唔同嘅剑士咁样咯，咁你就咁听咧，其实佢都几奇幻噶啦，咁啊亦都估唔到就即系好热血咯。故事完咗啦，咁啊，亦都令到而家大家咧就好多回味无穷嘅、 哦 《鬼灭之刃》啊，就系呢一套漫画啦。 好啊，喂，多谢你嘅推介啊！ 你试唔试下扮佢啊？ 哇！ 你咬住碌竹就得噶啦。 唔系啊嘛。 其实佢等于话俾你听咧，最可爱嘅女人，最可爱嘅妹妹系咩啊？唔好讲咁多嘢。 咬住碌竹系啊， 唔好 讲 咁多嘢。 好似 Hello Kitty，Hello Kitty。 但系必要时咧就会保护佢哥哥。呢、 啊、 啲就系最可爱嘅妹妹啊！ 就系最紧要嗰句，唔好讲咁多嘢啊嘛。冇得讲啦，系啊，因为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走吧，别留下你数跑，从光之后没人用你灯泡，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银包。收拾用面做那黑炮，这生物极难公教，因我如何厚待到不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早，曾经亲密现时就似打搅，情话和誓约被包装和言意欢闹，那天真贵到像新物，如今讨厌到像废物。来日你或会变，但我都没有福等这日。真心已不再剩下包装盒里面的你，已去了共他嬉戏，谁还要留住你的吻？去吧去吧，刹那也别留下，别再扮愤怒对着我碎掉一个吉他，曾经珍贵到像生物，如今讨厌到像废物，谁又要为了爱没有泡沫自操没原则，先走这关系人面的我，是个更幸福的我，不用谁陪同来证实。 可爱的你，可恶的你，也掉进垃圾袋。